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39集，台下一片叫好声，蓝河也跟着拍巴掌，和宋福潭对视一眼，是厉害啊，这嗓门高的咱们站这么远都能听得清楚，哎，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。蓝河赞叹道，哎，这一折又叫什么呢？宋福潭也拍了几下掌，但他也不知道这出叫什么，木莲戏里有几百个短剧，他也未一一看过。他们站在最后，前头一个鬼倒是听到了，回过头来一时也没发觉宋福潭是活人，可能是仍沉浸在兴高采烈的情绪中，对蓝河热情地介绍道， 哎，这个是新排的，今天的压轴大戏叫来无常幽都骂鬼吏 啊。这 阴间消息传得快，推出文艺作品竟也快，居然演我。蓝河还未细思，只觉心微微一痛。 我自己还是38线小透明，出道以来没演过主角，改编我的戏，我都是主角了。 那鬼丝毫没注意到蓝河已经裂开了，还在继续解释， 哎，这出已经演过两次了，头两次没这么大型，但非常受欢迎，超越了以前人气最高的骂阎罗。啊，据说这个演员为了创作还惊险深入取材，你等着，待会儿还有大段的快板骂鬼，叫他把黄泉路改成来老爷路，特爽啊！还有来老爷救那个活人，为了感谢来老爷，特给他烧了用不完的纸钱，还有好大一栋灵屋，哎呀，好羡慕啊，我好想被活人包养啊。 宋福潭有点不知所措了，这里还有他的事，也对，他的确在场，但所谓烧纸钱是断然没发生的，只供了吃食而已，这纯属艺术夸张。宋福潭料到小来不会喝止众鬼，但以为他多少会念叨几句，谁知他只是擦了擦若隐若现的泪花。 包养不是这么用的，这点破事还编进了木莲戏了。 宋福堂看他的样子像是委屈自己被编排，又忍着不说，真是有些好笑啊，让他心情都更好了。 所以你没意见吗？ 算了吧，大家看得挺开心的，细说也无妨。 蓝河心想，他以前上学时拍的第一部戏就被审核卡了，那会儿多伤心啊，就不做这个恶鬼了。宋福潭浅浅一笑，两人还真就把这出《来无常幽都骂鬼吏》给看完了。那众鬼上来谢幕，蓝河还鼓掌了，虽然不知道他们把自己编成什么样，唱功确实是不错，形象也挺威武的，细看里头还有被蓝河抓过的鬼，他们沐浴在众鬼的掌声中连连鞠躬，主演扬声道， 感谢诸位掌声，老夫头颅至于君。 说着就将勾了花脸的头摘下来往下一丢，看戏的孤魂野鬼纷纷争夺起来，就像抢捧花一样，可能这在鬼戏里代表着什么好运。蓝河毫无防备，甚至沉浸在热烈的氛围中，忽然看到头飞了起来，险些蹦出低骂，幸好屏住了，心口狂跳， 走了走了，这多像， 哎，你呀、啊！按理来说全场只有宋福潭一个活人，宋福潭也有点疑惑，可是我不怕呀，但他还是接受了小来这份好意。 嗯，好的，走吧。 蓝河慢慢镇定，半点没露馅，和宋福潭一起往回走了。两人坐在寺院侧门门口的台阶上说话，聊聊无关紧要的小事， 蓝河觉得前段时间在剧组连轴转工作的紧张渐渐消除了，两人都比独自时更为轻松愉快。或者说蓝河仗着披了马甲，走无常时都更加放肆。有僧人从这里路过，看到宋福坛独自坐在幽暗的门口，似乎还在对着无人之处说些什么，警惕地看了半天。阿弥陀佛，小宋先生要帮忙吗？ 不必。 门口也够两人并肩通过，宋福坛却站了起来，让出道给僧人。僧人小心地从他让出的地方侧身走过去，嘴里还说着借过借过，就跟往纸钱灰烬处走过一样，能绕就绕，实在没办法绕就说借过，以免惊扰了鬼神。僧人知道宋福坛经常见鬼，虽然自己看不到，但门口看来必然是有鬼了。蓝河感慨，哎呀，觉慧寺的和尚还是有素质哈。也是，听说最低都要大学学历。 我看他们是和尚，怎么倒对你还挺礼貌尊敬的样子？你应该顶多算什么居士吧？ 宋福坛道。若有学佛30年的居士，难道也因为10来岁的少年剃度为僧了，就要对他顶礼膜拜？僧人也不过在庙里修行，如果修行不端，那也只是剃了头的傻子而已。 蓝河听得直笑，有道理啊。 他笑到一半，身后的小门忽然又开了，几个僧人在后头为首的正是不动法师，还有司空、司明，以及先前路过的僧人。蓝河看到不动法师的身影，一下停了笑，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住。思明警惕地道， 福坛在这里做什么？ 我们听说你在门口与鬼对峙，还和鬼说话了。 宋福坛脸上笑意还未完全褪去，思明见状又看着蓝河所在的方位有些疑惑。他和司空都没有宋福坛那样的体质，不做法或者特殊情况是不能直接看到阴物的，但他感应强一点，隐隐觉得宋福坛身周有极阴之气。可是宋福坛的样子看起来好似十分轻松，甚至心情很好的样子，他不禁捏紧了念珠。 你怎么还笑了？不得了，什么鬼能勾住你了？ 宋福坛有些无语。那路过的僧人看到宋福坛这样子就跑去告状了，好在小来听了也没往心里去，只是飘了起来往旁边靠。不动法师的目光则是了然地在蓝河身上打了个转，司空也想到宋福坛好像不是第一次笑了。 师兄且慢， 法师。 宋福坛只得介绍，这个是我的朋友。 思明惊了，这意思交了个鬼朋友？假的吧？自他认识宋福坛，何曾出现过这种事？被鬼怪骚扰，分明是宋福坛有生以来最大的烦恼吧，无数次因此陷入生死险境。虽然看不到那鬼，但他几乎要喊出来了， 师父啊，病身红莲咋了？被污水灌溉了？守了20几年本心，还是让鬼给迷了？ 殊知不动法师却已颔首， 可 法师好。 蓝河不好意思地打招呼，他和不动法师见了3次才刚说话，而且吧，法师的眼神太穿透人心了，总让他想到班主任，手里的棒子就像教鞭，没由来的敬畏。不动法师清灵灵的目光看过来，简直叫人无处遁形啊。但他态度还挺好，何时道， 无常有理了。 如此一来，别说司明，连司空也有些诧异了。这么说，宋福坛身旁的是阴差，对宋福坛也没有恶意，但师父对阴差态度可从未这样好过。 思明还想到了前两天的事，心里忽然琢磨起来，他就说没哪个师兄弟和阴差相守啊，不会就是那个阴差？若是的话，不管这俩怎么成为朋友的，至少人家是看在福坛的面子上帮过他。不动法师看蓝河有些不大敢和自己说话一般，微笑道： 无常何须拘礼，来了便是客。 谢谢法师。 蓝河都有些不敢置信，老和尚那么猛，但态度比他想象中好得多。但是老和尚他们这一出来，也让蓝河觉得待不下去了。 法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 我送你。宋福坛立刻道。看着宋福坛还要送鬼一程的身影，思明若有所思的道： 师父另眼相看，看来是因为福坛。 哎，无极无啊，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是诗人莫说诗。这无常不知比你强到哪里去了。 不动法师敲了他一棒子，喝骂道。思明挠头，碰到头皮嘶了一声， 唉，这无常到底什么人物啊，师父还如此青睐。 宋福坛送了蓝河一程，直到路口。 谢谢啊，小宋。 蓝河道，心想， 哎呀，对了，他的名字呢？ 不客气。宋福坛转头看他，心里只觉得先就该说了， 我叫宋福坛，檀香的檀吗？宋福坛， 我记得了。 蓝河心中微动， 对了，自己在他那里还是披着马甲的。 他竟有些想主动对这位新名字说出本名了，连自己都吓了一跳。自小到大，他还从未和外人坦白过能见鬼，也从不主动将阴阳两界的事牵扯到一起，从来都是披马甲装糊涂。自从兼职无常，才叫他有了这次特殊的经历，特别的朋友也是唯一一次，没有什么潜力可参考。 我走了，小兰， 再见。 宋福坛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这一次分别对他来说要轻松一些，隐隐笃定了此后还能见面。 好的。 蓝河心中纠结，再想想吧，也许现在说还太突兀了，再则与人交往和与湖七十九姑娘那样的精怪，老白那样的阴差交往也大不相同。但别说，宋福坛三个字还挺好听，念出来就像真嗅到了淡淡的檀香味。蓝河正满腹怅然时，下方忽然有道声音悠悠响起来： 凭什么我告诉你闺名你就避之不及，他告诉你名字你就乐意听啊？ 蓝河吓了一跳，转身看去，只见灌木丛里冒出一张狐脸，口吐人言。蓝河认不得脸，但认出了声音，方才他还想到胡七十九，谁知道他竟然就在旁边。 七十九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他都有点怀疑胡七十九跟踪自己了，这才分别多久。胡七十九慢慢从灌木丛里一瘸一拐走出来，蓝河这才发现他样子极惨，腿上没了一块肉，尾巴也断了半截，鲜血淋漓，顿时脸色一变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 哎， 胡七十九有气无力的道： 糟结了，好巧遇到你。 蓝河伸手帮他按住其中一处伤口。 糟结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